直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老菜啊。今天给大家请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来自宫保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哎，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孙涛你好。 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这道老菜酥鱼，是不是杨旭老师？ 哎，是说这个，因为当时你跟我约的时候哈，说酥鱼 啊， 但是我觉得说酥鱼时候啊，首先咱得先说说什么呀， 说什么， 说这个做这个菜的烹调方法 哦，叫什么。 哎，我们叫就是技法啊，烹饪技法、啊、就是酥 酥 啊，它这个技法就叫酥 哦。 哎，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呢，这个就是现在啊，这个技法呢就是基本上是很少见了啊，也不、也不能说少见啊，也有 啊、哦， 也有。 哎，杨老师，我那个外行问题啊，我现在很多的那个店里还能见着什么苏带鱼、苏鲫鱼，这是您说的这地方吗？ 是、 哦、 是，但是它呢，现在呢，这个只能说是又先进了吧， 先进了 啊，又先进了， 不是传统做法的苏，您那意思是？ 哎，对对对对对，它又先进了 啊， 因为这个我们一说过去，我们那会儿学徒的时候啊。说到这个酥啊， 啊， 两种 啊， 一个是叫硬酥，一个叫软酥。 哦， 咱们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啊，都是硬酥。 硬酥啊， 哎，都是硬酥。你像刚才你说那个什么酥带鱼啊， 酥鲫鱼 啊，酥鲫鱼啊， 啊， 就是这个，它现在酥鲫鱼啊，就是那种大鲫鱼 啊， 大概是那个筷子那么长的 鲫、啊、瓜子啊， 那个。就是那个有点是罗非啊，罗非鲫啊， 啊啊， 完了，或者说是有的，我还见过吃的酥的是草鱼，小草鱼 哦，我还没见过、 啊，哎，完了还能酥什么酥的那种小鲤鱼 哦， 哎，也都酥过， 我见过青鱼的比较多， 哎、有酥青鱼的， 嗯 啊，青鱼酥，但是你说青鱼这是不是就是上海那边那个类似于鲍鱼？ 上海那边就他们 叫五香熏鱼， 他们这熏鱼就是其实用的就是青鱼， 对，它是青鱼，青鱼腌完了以后炸，嗯、 对， 炸完了以后呢，完了它熬一锅这个汁儿， 趁热往进一搁， 哎，对，鱼是热热的，这个一定做的时候一定注意什么，这鱼啊得一定是热热的、 啊，汁儿要凉， 哎，汁儿呢是冰冰的 啊。 你只有热热的碰到冰冰的 吸进去， 你才能入味儿 啊。 哎，你要温度一样，这汁儿是进不去的 哦。 啊，说你这汁儿我刚出锅，我把鱼往里头一搁， 嗯， 那就全糊弄了， 嗯， 啊，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应该叫熏，它应该叫五香熏鱼， 糖酒熏鱼， 哎，对， 类似五香熏鱼、 哎，对，在上海那地方呢，当地呢管它叫鲍鱼， 嗯， 鲍就是那爆炸的鲍， 嗯， 啊，鲍鱼， 嗯， 啊，那个跟咱们北京的这个酥鱼啊， 嗯， 还是 两回事， 两回事 啊， 所以酥这个技法呢，是一个冷菜特殊的一个技法， 嗯。 你看冷菜有几个特殊的技法，一个酥，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水晶， 嗯， 啊，水晶，这也是 水晶，就是咱们说那皮冻那一类的， 哎，对对对对、啊，因为这热菜它做不了 啊， 啊，热菜它一做就化了， 就不成型了， 是吧？ 啊， 它面点它也做不了， 对， 它虽然也用皮冻水， 对， 就是那个做包子 啊、 灌汤什么的、 啊， 但是呢，它纯 呈现出来， 对，呈现成水晶的这种晶莹剔透的这个菜， 嗯， 它只有在冷菜里能。这个 对， 那个什么 体现出来， 体现出来。你像别的，比如说像蜜汁的东西， 嗯， 冷菜有，热菜它也有， 嗯 啊，这酥这个技法呢，是咱们说呀，和这个热菜里的焖跟烧，差不多， 嗯 啊，但是呢，比焖和烧加热的时间要长， 嗯 啊，因为一般要说酥，最起码6小时起， 哦 啊，当然咱。你说 过去没有高压锅的情况 下、啊、对对对，我刚才说我说现在你说有高压锅了，我下一句话就是说就是现在有高压锅了， 嗯 啊，那您也得照40分钟1小时 啊， 哎，那个像咱有说那个烙饼卷带鱼 啊，对 啊，烙饼卷带鱼里头那个带鱼骨头都酥了，拿这个是吧？这个牙，这个、舌头一咬什么的，那一抿全都化了。这个、 嗯嗯， 哎，这个呢都是高压锅的功劳。 我一直以为是炸的特别酥，然后再压，不是。 你炸的，你得让它炸定了型 啊、 嗯，你不能炸了太酥，炸太酥它就没有这肉，肉就干了。 哦。 哎，那个肉不能太干， 嗯 啊，你炸定了绷了就可以了、 嗯、 比一般的咱们做这个红烧带鱼啊， 嗯， 稍微的 时候长一点， 干一点 啊， 啊，稍微的干一点，硬一点。然后呢你这个就是在高压锅里头底下垫上点葱姜蒜， 嗯， 然后把带鱼码好了， 嗯， 把料汁往上一放，往一盖盖一压， 嗯， 起火。这个其实是我们叫什么？这叫硬酥。 嗯 啊，就刚才回到咱们刚才说的开头说这个就是硬酥。 它硬体现在哪儿，杨老师？ 它是炸过了，它硬和软主要体现到就是说 定不定型。 对，在入锅之前，挺实不挺实 啊、 哦、啊！你要炸完了以后，它就挺实了。 啊、 哦，但是硬酥有一什么好处啊？就是作为企业经营来说， 哦、 出成率高。 哦， 成型卖相好，品相好 啊啊啊！ 哎，你软酥呢？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不炸，那这鱼出来以后，它肯定不容易成。人家在锅里炖了六个小时后，高压锅压一小时的鱼，它变成鱼粥了就。 哎哎，对， 哎，它不易成型，这是第一、 嗯。 第二呢，软酥一般适用于什么？这种大的鱼就不行，像带鱼酥，打死也酥不了。 哦， 啊， 必须得硬。 哎， 啊， 带鱼肯定就没戏了。 嗯 啊，完了，你要不然就是一提了，一拿勺子一弄什么的，骨头出来了，肉全都在锅里了， 哦， 酥不出来， 哦， 它所以它这有什么，就是那种小的鲫鱼， 哦， 哎，就是 您说酥带鱼没法酥，那不外面好多卖酥带鱼的呀， 不是软酥啊， 啊、 哦，我是只说软酥， 软不了，只能硬， 软不了，只能硬酥、 嗯、 啊，你像刚才说咱们说整条的那个罗非鱼， 嗯、 罗非鲫鱼， 嗯， 啊，就是那种大点大鲫鱼吧， 嗯。 是吧？10公分长的那些鲫鱼， 嗯， 这个两哎20公分长，筷子长的， 嗯， 是吧？哎，一般来说，我们说要说这个酥，这个、软酥的酥鲫鱼啊，就是咱们说所谓传统北京说的酥鲫鱼，就是多长啊？哎，这个一条鱼1两到2两， 嗯， 哎，也就是撑死了一拳10公分、 嗯嗯、 这么大一条小鱼儿， 嗯， 但是你想这鱼现在少见，基本上见不着。 嗯 嗯，而且这鱼呢，拾掇起来确实是费劲。 对， 你这个5斤鱼，你在这坐着没俩钟头，您干不完。 嗯， 哎，你它鱼小，功夫不少。 对对、啊， 它也得是去这个鳃、 嗯， 也得是开膛去内脏。 对、啊， 是吧？ 嗯， 那个它也得是这 活多还不出数。 对， 啊、 而且出来一大这一盆也弄不了多少。 对， 弄不干净它还是腥的。 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它分人工；第二呢，它这原料确实也不好弄。 嗯，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做买卖，我卖你多少钱呀？ 哎，嗯，感觉它是个怎么说也是个小凉菜 儿。哎，是个凉菜， 是不是？ 对，是个凉菜。嗯、这凉菜呢，我卖你60块钱一锅，这个一碗这个小酥鱼儿，嗯，卖不出去、 啊。对，啊、哦， 是吧？ 嗯， 所以这个呢，就逐渐这个菜现在基本上软酥的鲫鱼， 嗯。 基本上见不到了、 嗯、 除非就有时候咱们家里头 嗯 是吧可能呢偶尔得到这种小鱼儿了那怎么办啊、 嗯、 酥锅鱼吧 嗯哎但是杨老师就是大家现在出去啊当然听过您这么一分析可能我们在餐厅能点到的都是硬酥啊您说这个但是我们怎么能判断出就是一看嗯软酥硬酥有明显的区别吗 它炸不炸呀 炸不炸？但是它那个一酥完以后，看不出炸不炸， 还是能看出来的 啊， 还是能看它表皮啊， 啊， 还是能看 皱纹。 对，为什么说是小鱼用软酥，大鱼用、 啊？ 因为这鱼一大了以后，骨头它就硬了 啊啊 啊, 啊！你必须是通过这个炸高温， 嗯， 让它骨头呢，它先失去一部分水 啊， 然后呢，你再通过这个长时间的炖煮、焖煮、高压、 啊嗯， 然后让它骨头去酥软。 嗯， 其实就跟咱们做那罐头，你看有时候咱那豆豉鲮鱼罐头， 对， 你看那里头那鱼 啊，人家那是真酥 啊，那是酥了， 是吧？ 其实就是那么个道理 啊、哦。明白了啊，这儿还有朋友跟我们互动，说石景山游乐园边上有一个烙饼卷带鱼，人家那带鱼就酥。 您在家里头做带鱼， 嗯， 也可以酥，没毛病。 嗯， 啊，您烙饼咱别说了，是吧？您愿意自个儿动手呢，烙张就烙一张， 楼下买点， 楼里买一张饼去， 对， 是吧？六块钱一张， 对，啊， 是吧？ 嗯， 那个带鱼啊，您石头干净了，正常石头啊，就是去头尾，把那个咱们这个带鱼一般都是冻的了，您这鳞啊，您就得打一遍，啊，打一遍完了弄干净了。关键带鱼这个肚子里头，第一黑膜一定要去掉。 嗯， 这黑膜去的时候呢，您呢就是拿一个咱们那个餐巾纸或者厨房纸 擦一下， 一擦就下去。哎，您别拿水啊，说玩命冲，那越冲越不弄下去， 嗯， 越滑溜。您就拿那个纸一擦，一蹭就下去，哎，非常好弄。这是一个， 嗯， 再一个呢， 鳞怎么去？杨老师， 鳞啊， 它不就？我觉得带鱼那个鳞，我老觉得看不太见。 它其实特别细，就是它其实真正新鲜带鱼啊，我去过福建 啊， 我在福建他们吃那清蒸带鱼， 嗯， 真好吃， 嗯，人家那也不去鳞， 不去鳞， 对呀， 因为咱们这带鱼到咱这儿以后啊，它是冻着过来的，就即便是鲜带鱼，它也是过了那么几天了，这带鱼啊出了水， 嗯， 就破肚， 嗯， 这个。我不能说绝对说您见不着活带鱼， 见不着离水死带鱼， 哎，能见到， 你得在海边， 是极其极其特别现象。 嗯， 你说咱有这个养什么鹦鹉鱼的，养这鱼养带鱼，没有见过说养带鱼的吧？ 养不了，嗯， 带鱼这东西一般养不了，哎，有偶尔有个别的情况下有例外，因为我在网上看见过养带鱼的， 是吗？ 真就有养过一个鱼， 但是养就是咱们吃的这种啊，肯定除非您在渔船上， 哎， 您能见着它还喘气儿， 你 只要 到 市场， 你 到 岸边上 没戏， 你就见不到活了的带鱼了， 离水死嘛， 离水死。 嗯， 所以咱们买带鱼千万别买破肚的， 嗯， 一破肚这鱼就不行了， 嗯 啊，这个所以在当地吃我吃这带鱼，人家就是清蒸啊，做汤啊，带鱼汤啊， 嗯， 非常的棒。 嗯 啊，非常棒，非常鲜，那鱼的鲜美啊， 嗯 啊，所以咱们这儿呢，我就建议您呢，就去一下鳞吧，因为它毕竟那鳞啊，它是它腥味的来源之一， 嗯， 哎，所以我就建议您， 它怎么去这？因为它太薄了，杨老师，我老觉得 咱自个儿 也是拿纸擦， 一般就是拿这剪子刮 啊。 那我们做是什么？就拿这百节丝 啊， 这鱼整个这么长 啊， 两边一摞 啊， 齐活 就行了。会不会把肉就给弄坏？ 不会， 不会啊 啊。 哦，哎，我每次现在那个好多，生鲜超市卖的那种都是三去带鱼 啊，对对对，但是他鳞不会给你去啊， 对， 是吧？ 对，我有一回就没去这个鳞，就是出来一锅磨磨渣渣的感觉， 啊，对， 是吧？ 对， 颜色不好看， 嗯，而且还有点腥，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大家还是得弄一下， 还是得弄一下， 嗯， 那个一般的就是，当然了，我说用那个。 不是那小钢丝儿， 就是那钢丝球， 钢丝球，啊， 就是那钢丝球 啊！ 但是你别玩命啊！ 啊， 你要玩命， 就搓下肉来了， 那就把肉就全都搓化了。 嗯， 轻轻一搓， 嗯， 齐活 啊 啊！而且还很快。 这钢丝球以后也不能干别的了， 嗯， 就是腥的。 你可以干别的，你弄完了以后它是油乎乎的嘛？ 啊， 你搁点碱水 啊， 热 泡一泡， 泡一泡，就是在锅里头 煮一下， 煮一下 啊。 拿热碱水一下 就 没 味儿 了， 没 味儿 了， 对，就可以了。 哦，明白了。反正带鱼，这些海货这些东西啊，弄不好，嗯，到处都是腥的。 对， 是不是杨老师？ 是。但是确实这东西好吃，因为头些日子我刚买了点带鱼啊。 哎呀， 买了点带鱼，完了做了一下，昨天晚上刚给做完。 哦。 但是我做一般我就是红烧了 啊， 这个就是不，我原来做过这个素带鱼，在家里做过， 啊， 没问题。 啊。 就是石头完了以后弄成段，搁点葱姜，您搁点白酒一腌， 嗯 啊，腌之前呢，您拿个这个纸巾啊，就是厨房纸啊， 嗯， 把水给沾干，一定把水给沾干， 嗯， 完了加上葱姜，弄点二锅头， 嗯， 高度的二锅头， 嗯， 稍微拌一下，腌一腌，放点盐， 嗯 啊，放一点点盐，那腌大概呢多长时间呢？腌大概什么40分钟一小时， 嗯 啊，咱自个儿家里头腌完的差不多了，然后。把这些葱姜啊，您剪出去，哎，两边拍上这个干淀粉，它上面有水啊， 嗯， 不是， 哦， 啊，有水，有水，你呢这样呢，就是找一个盘儿放点干淀粉， 嗯， 哎，两边一拍，就是一站在盘子里头，左边一站，右边一站， 嗯， 站好了以后呢，放另外一个盘里一排一排，您码齐了， 嗯， 别理它，待一会儿，让它把这个粉子呀， 嗯， 这是干粉的 细 阴透了， 细细， 对，让它阴透了，阴透了以后啊，阴透了以后，然后您再做锅热油， 嗯， 去炸它，或咱家里就煎呗， 对， 是吧， 半煎半炸吧， 哎， 嗯， 你对，我跟您说，要不然您使什么呀，使电饼铛， 哦，两边煎， 这 两双面煎， 不用，你就一边就行 啊， 一边完了你调上高火 啊， 最热的那一档，炸鱼一定用烈油，就是咱们煎鱼在家也是烈油， 啊， 就油温一定要高， 嗯， 你油如果凉的话，油如果凉的话， 嗯， 那个就秃了皮了， 嗯， 啊，就秃了皮了，哎，这饼铛上放上油，然后给它稍微油热一点， 嗯， 一排一排排好了，因为它面大嘛，一次煎的多， 嗯， 而且呢相对火匀一些好控制， 嗯， 啊，然后您翻翻身给它弄好了，煎好了放到盘里头，高压锅里头，咱家里现在不是都是电高压锅吗，高压锅里头底下垫上层葱姜蒜， 哦，防止糊是吧， 哎，对，您就给它 防止扒上， 对，底下垫上一层葱姜蒜，哎，然后呢这带鱼啊一层一层的挨一块挨一块的码好，这种叠着码好了， 嗯， 然后拿咱们一个小碗，就是咱吃饭外头吃饭那个，您去饭馆儿， 二两米 饭， 啊， 哎，一碗饭二，那一碗饭两碗饭那小小饭碗，嗯，就那个小饭碗 啊， 嗯，咱们一般是这个五升的高压锅，您放带鱼放二斤左右， 嗯， 二斤三斤都差不多啊，码好了以后底下垫上葱姜蒜，就这一碗料就齐活 哦， 醋啊， 嗯， 这个酱油 啊， 嗯，酒料酒 啊。 嗯，齐了 哦，别的不要， 来点糖 啊， 糖， 哦，我也 来点糖 啊， 来点糖 啊， 完了来点五香，您要你吃五香味儿的，来点五香粉 啊， 啊，您鬼皮大料您也都甭再炸五香油，也别费这劲了， 嗯， 啊，五香粉来一点 ，OK 了， 哦， 胡椒粉来一点， 啊， 往这里头 一 和了，一倒 啊， 哎，这个。糖跟醋呢基本上是按照一比一走， 嗯， 酱油呢是为了调色用的， 嗯，搁点老抽， 啊， 点点就行， 哎，就只要是调色用的， 嗯， 啊，你色够了就行，这盐什么时候给，等这鱼差不多了， 嗯， 您再给盐，您别这会儿给，这会儿给有时候啊太咸， 嗯， 而且您本身这鱼在腌的时候 有底味， 已经有底味了， 嗯，酱油也咸， 哎，酱油啊这个差不多了就， 嗯， 是吧，咱们说您如果说是欠点口，您可以呢往里头提点盐， 嗯， 或者提点酱油都可以， 嗯， 如果做完了要咸了， 嗯， 就不好整了， 对 啊，所以呢您根据您自个儿家的口味，反正一般我做就是这样，哎，糖醋基本上就是按照一比一的走， 嗯， 然后剩下的酒冲上去， 嗯， 就是把这个碗啊弄平了， 嗯， 稍微弄点酱油一条色齐活，往里头一灌， 哦， 抓点五香粉，来点胡椒粉， 嗯， 齐了， 嗯， 一盖盖， 嗯， 一个小时， 哦，出来就特酥， 出来绝对是酥的， 哦， 哎，就是不要搁水， 哦，为什么搁水就怎么了？ 搁水就凹了， 哦， 这鱼您就最后就捞不出来了， 哦， 而且它一定要有这个粘度， 嗯， 啊，一定有粘度，因为带鱼嘛，它这个炖的时候，它里本身您上面沾淀粉了。在里头高压的时候，在炖的时候，炖煮的过程当中呢，它慢慢的汤汁也会粘稠的。你搁水以后呢，它就稀了、泄了， 嗯， 这味儿它自然就淡了。 不搁淀粉行不行，梁老师？现在他们好多让煎鱼的时候不用搁淀粉，直接煎。 你可以不搁淀粉，但是我建议你上面你挂个鸡蛋。 为什么？为什么非得挂点东西？你说， 防止它散。 哦，这是也是 不信你回家你试试、啊， 也是定型。 对，你不搁鸡蛋，或者你上面不挂东西，跟你挂了东西，你肯定是挂了东西的稍微完整一些。 一个粘合剂啊， 稍微完整一些， 主要是起让它那个手拉手拉起来这些肉，是不是？ 因为 啊，别掉队啊！ 你因为你最后你酥鱼嘛，你最后在锅里的时候你不能出来一锅粥， 嗯， 啊，你这个开始的时候你在。本身刚煎完鱼的时候，你可能看着还行， 嗯， 因为咱家里毕竟啊，说这个油， 嗯， 还有这温度，没有咱们行业里头就是厨房里用的那么多， 嗯， 那个温度那么高，所以你就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嗯， 防保证你的菜肴的出品质量。 嗯，杨老师真的是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咱们在家里头啊方便操作的，不是按企业那一套。 是不是给大家都、 对， 这叫那个本土化，咱们这叫家庭化。 对，您得家里就能做。您其实这带鱼呢，就是我们包括就是说咱们说鸡翅啊，就是说咱就说到另外一个东西，说鸡翅，我们有一个菜就是比如说清炸凤翅。 嗯， 清炸就是什么呀？上面什么都不搁。 嗯， 就是这个鸡翅加上这个葱姜酒盐，你有的地方搁点花椒粒儿，稍微一腌，腌完了以后，完了直接搁锅里，扔锅里头一炸，一锅油热热的油，哇一炸，起火，但您在家里头这菜您做完以后，这锅油您干嘛去？ 对，干嘛呢？ 是吧？这就不，尤其是咱说了，你像说做鱼这东西哈、 炸完的没法用了， 对， 鸡 翅 还 行。你说比如说我这今儿炸完鸡了，明天我炸肉丸子，是吧？ 对。 就是我炸素丸子， 对， 这咱都可以能 搁点葱姜什么，再煸一煸，炒菜也凑合能使。 对， 啊、 说白了，你弄点葱姜，弄点那个葱姜，完叫叫这油， 对， 叫叫油呢，您这个最后炒菜还香呢。 哦， 你这鱼可没辙啊。 对，鱼呀、虾呀，都差意思。 虾我觉得都可能还好， 是吗？我觉得虾都 也 腥， 虾确实也腥、啊。所以一般我们家做呢，就是说呢。搁多少油，炸完也好，煎完也好，剩下这油就直接就做这个鱼了。 哦， 做完了就再见。 对， 就没了，多少就不要了。 所以您看现在啊，家里好多人都买一个那小那雪平锅，杨老师见没见过啊？ 我知道，我知道， 多大点儿？ 就跟那个 跟过去小 奶 锅差不多大。 对，就跟大号小奶锅 是吧？它就是一个说比那过去咱那个食堂蒸那大馒头大一圈，也就那样了。 雪平锅日餐的。 对吧？ 对，日餐的木头棒加个嘴儿。 对，哎，现在好多人家里用那个炸。 啊、 我邻居买了一个 啊。 我有一次我们在他们家吃饭，炸东西，我说哎，这不错啊，就是它身小， 对， 就是你就费点时候吧，你就是一次炸两块，一次炸两块，但是它那个是能确实达到那个 炸 的那个效果的啊。但是反正你就是费时间，但是在家里我觉得。你一顿你就算炸带鱼也炸不了个五六十块呀，对吧？你就炸个十块八块差不多了，一锅 十块八块 少点少点，我们带鱼宽您那带鱼尾巴是不是？我们这都舟山大带鱼一炸哎，反正炸上一回用这种小锅 对 其实也能代替。但是、哎、有朋友问说在家里用这种小锅炸过一炸炸几回那个油感觉炸出来的东西就偏黑了，杨老师，这是不是油也有寿命？ 有，油会老化。 嗯 啊，油在那个高温的情况下会加速老化， 哦、 包括这个阳光啊、空气啊，都会引起油脂的酸败。 哦 啊，包括水，为什么咱们说用过了炸完东西油它容易坏？ 嗯， 尤其是夏天它容易坏。油它一般不会坏，它是油里边的水 哦， 里边溶的东西，它这油它不是纯油了 啊。哦 所以它坏了。 所以哎，杨老师，咱就打比方吧，就咱们这，您说那雪平锅那小锅，咱们倒上小半锅油， 对对 对， 对 吧？ 对， 这种 你不能倒太多了 啊， 倒太多你搁东西 就 淤了 啊、对，就是类似这个量，咱们炸多少东西，反正我有一回我在家我也遇到这情况，炸虾仁儿 啊， 做那个虾仁儿前头两锅还可以。到第三四锅，明显那个虾仁那颜色、啊，前面金黄的， 嗯， 后面就开始棕，然后再后来就有点那个要发黑的那个。 你使的是花生油吧？ 芥什么芥什么籽油？ 哦，我知道了，那种那个芥菜籽油 啊啊啊， 它不是纯正的纯色拉油， 不是。 所以这个一般的像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使什么？就使色拉油。 好。 哎，是色拉油。色拉油它经过这个多重的脱了以后啊，它包括脱色、脱色呀、脱蜡呀、脱醛呀、脱这脱，它现在这色拉油就要经过许多头脱，应该有。原来那会儿我记得应该什么什么五脱六脱啊，现在不说了，现在我听说可能做到十几脱了。 嗯， 啊，它基本上那油你们看了吗？倒出来以后跟水似的，越来越清亮了。 嗯。 越来越清亮了，那它越来越近似于水了。 嗯， 那么它这个油，它就能够老化的时间比较长，就在高温下就是耐老化。 哦， 就是我不建议说使什么什么花生油啊，说什么橄榄油啊，什么什么像刚才说的 芥什么就芥什么籽油 啊，什么哎对茶树籽 也挺贵的那油还 是挺贵的、 啊， 那种油啊，您就拌着凉菜吃或者炒菜吃就行了 啊、哦。炸东西不行， 炸东西不是油没毛病 啊、 哦，就是你不能 废是吧？ 对，第一它成本高 啊啊， 再一个呢，它容易老化 啊、 哦、啊，它不太好。 哎、这还有朋友说色拉油油烟还少呢。 啊，对，因为它就是这个耐老化 啊， 它里头它这油烟这些出来，它包括咱们过去使那种那个菜籽油 啊， 菜籽油需要就是冒下烟以后再那个，它为什么冒 耗一道 耗一下？这冒烟这一下的话，它开始第一次冒烟是什么？第一次冒烟就是它里边的一些个杂质 啊，挥发一下， 挥发一下， 嗯， 包括咱们就说了，说像什么香油， 嗯， 香油经过加热以后，它就不香了， 对。啊， 试过吧？这试过吧？ 对，这感觉只是一种土豪的炒菜方法，就是用香油炒，显示比你们家有钱。 但是香油加热以后，其实在经过高温180度以后，它就不那么香了。 嗯， 而且还是腻腻的感觉， 对，不好吃啊。咱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今天跟大家聊聊酥鱼，给大家请来的是来自宫保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大家有任何关于做菜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来跟我们交流。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官方微博，叫京津冀之声 FM106.6 啊，大家找到这个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跟大家聊。 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今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平息。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娘路，咱家道福在前程。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3D广播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职学院的杨旭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说说苏鱼啊。来，杨旭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孙涛你好。 哎，我们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哎，我们的这个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啊，好多朋友都已经说了，说尽量不吃油炸的，说那个烟都是致癌物质。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多蒸煮啊，这个炖少煎炸啊。还有一朋友问说，天妇罗是不是都是炸的呀？杨旭老师，您现在也是从事这个教学岗位啊，肯定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小朋友们，人家也提出很多这个健康概念了，是不是说杨老师你现在老教我们这些什么炸的呀什么这些，人现在我们出去到餐厅人客人都不喜欢，人家说这都不健康，那也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杨老师？ 是这样啊，说这个不健康的主要是什么呀，我认为啊这块就是属于是脂肪的摄入， 嗯 啊，这个是可能是给人的感觉是不 脂肪的过量摄入， 对过量， 咱说这词儿， 对对对，过量的摄入应该是这样。但是其实呢，如果你方法掌握好了，那么这个炸，就咱们就说的烹饪技法，这炸这东西啊，这个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脂肪进行摄入的。 哦， 就咱们也是咱正常，确实是高啊，比一般炒菜可能是要高一些。但是只要掌握到正常的方法，选择正确的选择这个油啊，正确的使用温度，一般来说是可以的。刚才就是咱们那个听众说啊，说这十几遍以后这油它就黑了，就我还接着说，一个是这个使油选油的问题， 用色拉油， 色拉油，再一个是就是耐高温的油嘛，再有一个是什么，注意烹饪温度。 哦， 这不光是它这个就是炸东西，就是其他的你做其他的菜你也要注意烹饪温度。你注意烹饪温度，那就是什么，一般来说你控制在150度左右。就是你这锅里温度尽量别超过150度。 但自己怎么把握杨老师？ 一百五十度其实呢，就是我们说的 五成熟、五成热、 五成油温啊，五成油温就五六成油温吧。 嗯， 因为你要中国菜，你要是没有这种高温， 嗯， 那它就没有锅气， 对 啊，就不香。 嗯 啊，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五六成油温，150到180度就可以了。 嗯， 油炸温度这块呢，您呢就控制在120到150，就是初次定型炸。 嗯， 然后再用150到180度，或者说在温度再高一点的温度，就瞬间让它进行一个高温，那么进行一次二次的复炸。 嗯，涂涂油。 对，让它通过油温度把里边的油脂给带出来，那它才会出现脂肪的酥香。 哎。不然里头就窝油， 窝油了。你这一口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你这锅油啊，越炸越少，越炸越少，哪儿去了？ 嗯， 都在你那炸货里。 真是，你看我这个跟杨旭老师学习多年啊，这点深入人心。我有一回特别讨厌的，在一个卖炸鸡的地儿，我差点给人指导。人家也叫都是连锁加盟店啊，咱不说人名，也是什么老北京什么什么炸鸡啊。名头挺大，好多人排队。我那天也是特想吃，哎，那个来了一个大鸡腿啊，看着炸的，当时看着还是不错的。回去吃一口，第二口你就觉得到嗓子眼了， 那油吧， 哎，我就觉得就是感觉油都在里头，你这一口下去，半口肉半口油，就那个感觉。后来我有一回我走到他那边上，我就跟他们聊，我说你们这个按说啊，嗯，咱不能崇洋媚外，说人家那洋快餐什么那个多好，你们肯定也不服，觉得自己的炸鸡也特棒，但是我说在温度把控上你们肯定还是跟人家有差别，咱别说最好水平，我说那个正常的日常水平里头你们这炸一回窝油，我说肯定不可能是我这一个鸡腿窝油，你这一波的窝油， 它是 是不是？可能你这人炸出来东西就窝油，我没好意思说。 它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多少料、多少油， 嗯， 和多少温度是有比例关系的， 嗯。 啊，就是咱就说那种洋快餐啊， 嗯， 你到后边去，人家是每一环节是有工艺要求的， 对。 就包括你像炸薯条， 嗯，炸多少秒？ 对，它这是冻的薯条， 嗯， 从冰箱拿出来以后，它冰箱是什么温度？ 嗯， 然后油是什么温度？ 嗯， 完了薯条是多少量？ 对， 薯条的温度，完了扔到油里头以后， 嗯， 炸多少秒？ 对， 完了出来就是您要的这个口感。 嗯，对， 所以这几个在烹饪里头各个环节都是质量控制点。 哎， 您只要把点控制到了， 嗯 ，OK， 对。 啊，所以就是刚才就是咱们朋友说这个健康与否的这个问题， 嗯， 是吧？哎，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你一定要做到就是控制这个点。 嗯， 你说这跟这水煮白菜比起来，开水说这个白开水炖白菜比起来， 嗯， 它肯定比那个脂肪含量高， 对， 是吧？但是呢，既然咱们说作为中国人，他中国一个传统的烹饪技法， 嗯， 是吧？ 嗯， 你可以少吃。偶尔为之， 嗯， 是吧？咱们更健康一些，完或者增大一下你的运动量， 对 啊，就是你吃多少，你得活动出去多少呗， 对， 你不能让它淤着呀。 反正现在啊，咱也这聊天啊，咱就多聊两句。嗯，前两天我也看一个国外的作家专门写的这类的书啊，就说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的营养的概念、健康的概念是谁来定的呢？最开始可能是。食品供应商定的，是不是？杨旭老师也深表同意。他比如说最近我要卖方便面了，我就告诉你方便面好。然后后来呢，我又跟你说我不想卖油炸方便面了，我跟你说非油炸更健康，是不是？或者我最近我想卖麦片了，卖麦片我就说精米精面差点意思，我们得用这种什么藜麦呀，什么这些做的麦片更好。让他要卖油了呢，他又跟你说植物油健康呀，动物油那个什么反式脂肪酸呀，什么这那，他研究很多东西，他佐证他这个理论。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你真正什么叫健康，这个东西大家并没有弄明白，到底哪个东西针对你这个个体有好处，我们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只是跟着电视上也好，媒体上也好，给大家宣传的这些概念在走。但是这些年我觉得很多的过去的那个健康的概念现在渐渐的好像又返回来，对吧？ 对， 有很长一段时间呀，大家都属于谈油色变，尤其是谈咱们传统用的猪油啊什么这些动物油，一谈就觉得不能吃了这东西。但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又有回潮，是不是？这两年大家无论从口味上认可，还是动物油脂要比植物油要香很多，而且很多的传统菜缺了这个你做不出来了，就不是那劲儿了。 嗯，甭那什么，就是现在咱们大街上比较风靡，现在冬天啊， 嗯， 红油火锅， 嗯， 什么麻辣烫啊， 对， 串串香啊， 没有那层牛油能吃吗？ 对，你没有牛油肯定不好吃。 哎， 它这个油最次都得，现在咱们说得三合油， 嗯， 是吧？这个豆油， 嗯， 菜油， 嗯， 还有牛油，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概念，而且现在也有很多营养学家也研究了，说你适量的摄入动物的脂肪，并不是对身体没好处，反倒是有好处的。这几大营养物质，大家那个看了以后，里头其实没有好坏，只是你如果某一个摄入的过量了，你身体会有一定的别大其他反应。哪个都是我们其实是需要。你说脂肪不需要吗？脂肪其实是非常需要的。只是大家心有点多。 其实我觉得就像咱们过去咱们老祖宗说的这个中庸之道啊， 对， 什么东西都要有一点， 嗯， 但是都不要过量，这是最好的。 对，还有一本书啊推荐大家看，叫基因决定你怎么吃。我觉得写的它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理论啊，嗯，就是说你的，比如你看我杨老师，咱们所有的朋友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你生生世世代代就长在咱们这片土地上，然后呢你的生活习惯就是农耕，对吧？ 对， 那个你祖祖辈辈就是吃米吃青菜，肉呢少许，是吧？你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吃过来的。不是受有一部分当然是客观条件限制，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的东西可能也是你自己，你这个民族选择出来的最适合你这个民族繁衍生存吃的东西。还有很多那个佐证，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啊，就是说，在美国，美国不是有很多原住民吗？印第安民族，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原来是不吃炸鸡、汉堡、薯条什么这些，都是不吃的。但是当美国去了以后，建立了这个国家，那他得同化他们呀。大家那个除了在自留地，大家还有一部分自己，但你生活习惯其实是和他们是那些白人是一样了。也是天天那个喝啤酒，然后吃薯条什么的，大家就发现印第安民族的糖尿病的那个发病率要高特别多。然后大家就研究啊，就是说有一部分还吃印第安民族那种传统食物的人，反倒是没有得这个病的。你说那个就是改变了生活习惯，开始那个汉堡、薯条这么吃的人，反倒比白人那个糖尿病的发病率还要高很多。后来人就印证了，说你印第安民族可能你这个民族的基因里头对糖尿病的那个它这个抵御程度相对就低啊，你吃那些东西正好是保存你这个生命力，包括你这个身体状态健康的。你突然改变了，现在全球大家其实吃的都很像了，对吧？咱们都是哪儿都吃西餐，吃牛排什么的。如果大家都吃的一样，大家觉得哎，被一个所谓的健康概念给你了，告诉你你每天得吃多少种蔬菜，是吧？那可能你这民族就不适合吃这东西呢。若干年以后，可能你们民族的其他的问题就会递减的出现。就是我说大家现在看到一个什么所谓的健康概念，这些啊，咱倒也不是说你就一竿打死人家不是科学，但是也要大家思考思考啊， 因为个体跟个体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对, 对。嗯， 只有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对，这就是咱们现在那很多的科学家在研究各个方面的基因呀、等等，就会发现，个体和个体的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啊。咱们这个健康话题聊有点远啊，聊回来，咱们这个今天聊苏鱼。苏鱼刚才上半段的时候，杨旭老师跟大家说了一个硬苏， 对对对， 硬苏呢是大家现在能见到的。餐厅里也好，大家操作也好，都是比较容易的方法啊。当然我们传统上更多做的是软酥。杨旭老师在学徒的时候学的也是软酥。这硬酥是后来的创新还是一开始就有？ 原来也有 啊， 也有 啊， 但是呢就是用的不是说这么 特别多 啊，像后来，但是现在随着咱们这个经营吧，经营 原来他们为什么不用杨老师？ 为什么不用硬酥用软酥？ 原来那会儿就是全都是没有说这么多高压锅。 哦哦哦哦，费时候。 对，它全是大柴火。 啊、 哦、啊、 哦，硬酥就代表着一是炸，二要用高压锅。 也不见得高压锅，你用那个咱们普通锅也可以炖 啊， 就是时间长呗。 啊啊啊 啊，就是时间长呗、 啊， 道理是一样。那它比这个小鱼要炖的话，时间会更长。 哦，软酥时间短一点。 对，相对要用同样家伙的话，它要短一些。 啊啊啊 啊！你这个你要是小鱼， 嗯， 你就别上高压锅了，上高压锅就变成酱子了。 嗯啊对， 这出来 就得拿勺吃了， 拿着吃就得 啊。 哎，所以一般咱们说呢，说软酥这个鲫鱼啊，嗯，是咱们北京这边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东西啊。有多传统啊？说最早见到酥鱼这个记载是什么时候？就在《随园食单》上 哦， 就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叫什么？就是讲着这个说对酥鱼啊，就是说这鱼啊，鲫鱼啊， 嗯， 说先要善买， 嗯。 哎，然后这个怎么挑？然后呢，说这个肉啊很嫩而软， 嗯， 完了熟了以后一提啊，肉即蟹滑而下， 哦，脱骨了， 脱骨了， 哦、 哎，然后后边呢就直接就说了什么，哎，通州人能微之，骨尾俱酥，好酥鱼， 哦， 这是当时在这个随园食摊上。哎，人家袁老先生， 嗯， 人家说的， 那说明清代的事儿， 在那会儿，哎， 清代就有了， 有皇上的时候就有酥鱼这个东西了， 嗯 啊，所以一般呢，就是说呢，这是咱们北京一个非常传统一个下酒的一个小菜了啊，一般来说呢，就是选这个活鲫鱼啊，就是这小鲫鱼，一般就是8到10公分长的，哎，1两多左右的，哎。选这个小鲫鱼啊，选这小鲫鱼以后呢，给它宰杀了啊，去鳞、去鳃，哎，取内脏，就是在食肉这鱼的时候啊，跟大鱼是一样。刚才咱们说了啊， 嗯， 特别费功夫，这什么小家伙？ 对。 然后呢，食肉它的时候，因为它小嘛，注意苦胆不要抠破 哦。苦胆在哪儿都不知道， 就是在鱼泡泡边上 哦， 就是鱼片 啊、哦，我知道、 啊、泡泡在它边上有一个黑色黑绿色的那么一个东西就贴在那个鱼泡泡上， 嗯 啊，就是就在这位置啊，你就不要给它弄破了就行啊，这洗干清洗干净了， 嗯， 就 OK 了。然后做的时候呢，给它码齐了啊，就是底下呢就是葱白垫底下啊，葱白底下呢上面垫一层什么呀，猪肋骨，就咱们说排骨， 嗯 啊，肋排垫一层排骨，哎，然后呢这个鱼啊做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头朝外， 嗯， 完了底下呢再摆上一层这个姜片，然后在上面再摆第二层鲫鱼， 嗯， 然后放上什么呀，桂皮呀、啊、丁香啊，哎，这个豆蔻啊，花椒大料啊，是吧、 嗯、 哎，再放上点这个这个料酒啊，酒糖啊，酒糖啊，完了还有酱油， 嗯， 啊，给它加上点汤啊。一般来说呢，你要是做的多，就往上加上，就来点水。你要做的少，家里的一小锅， 嗯， 就不用 加，不用再额外加了， 不用再加水了。 嗯， 这个一定是什么呀？比例是大概是什么呀？就是醋跟酒的比例基本上是1:1， 嗯， 啊，因为醋嘛，你在熬煮的过程当中挥发的很快，醋跟酒会挥发的很快的、 嗯、 完了糖跟酱油是1:1， 嗯， 因为那会儿没有生抽老抽，就刚才咱们说的时候、 哦、只有一种黄豆酱油 啊，只有一种酱油、 嗯、 啊，因为老北京都知道过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酱油是吧、 嗯、 只有那么一个玩意儿， 嗯， 哎，酱油跟糖它就是1:1， 嗯 啊，您讲究点的您往里头搁点冰糖，您没冰糖您就搁绵白糖， 嗯 啊，也可以，哎，然后呢就把这些料啊， 嗯， 哎，放进去以后，完了就是开锅小火咕嘟， 嗯 啊，就是做的时候就是过去我们叫什么叫焖酥鱼， 嗯， 焖酥鱼，为什么叫焖酥鱼啊， 嗯， 就是不开盖 有、 哦焖着它 啊 啊，焖着它，但是呢，你要注意什么呀？就是汤汁啊，汤汁少的时候 得补、 哎，也稍微补点汤， 哎， 就别糊锅嘛。 哎、 最好就别 开， 就别补、 哎。杨老师，现在人家有好多那特沉的锅，我觉得这点就特好。汤汁基本不咋往外流。 那你说这锅太贵了，我没使过。 哎呦，不贵， 好多地儿都有，几百块钱一个。 是几百块钱吗？我觉得得几千块钱。 你看那是几千，但是有同款的几百。 是吧？ 我买过啊，哎，24的 啊， 24的400-500块钱。 叫什么微压锅是吗？ 不是微，它就是，你感觉它就是个特别铸铁锅，感觉是特别特别沉。 铸铁的。 我你回去我给您查查。 法郎锅是吧？ 哎，对对对，法郎锅， 法郎锅是吧？ 特别沉 啊！我知道，那我知道了。 哎、那个锅你要炖东西，哎呀，那个 鱼 啊、它那个就是水啊，你搁多少损失量很少。原来还有那个就是那种玻璃的那个锅， 我知道， 那个锅也可以。那个锅水走的也不是特多。 我们家那玻璃锅不行， 轻啊， 不是我们家那玻璃锅它、那个、 淤往出是吧？ 嗯，一个是它密封它不是特别严，这最早到中国来的那种玻璃锅 啊， 最早那种的，一看就跟手工玻璃似的，不是特溜圆的。 哦哦 哦， 完了，而且有一特别讨厌的毛病，它特别爱糊底， 糊底扑锅， 对吧？ 只能炖东西。 炖东西都不行，它炖东西它底下它沉底儿，煮饺子它沉底儿，沉底儿它就、哎。 那您说这锅干嘛？我现在也很困扰，我现在就用它煮玉米。嗯、 我只能想办法解决这个事。 来来，咱接着 说 回来。说 素鱼，又说远了 啊。 这当然说是这个盖这个锅开了以后啊，就是注意汤汁， 嗯， 要一次加足、 嗯、 啊，尽量别补汤。 对， 跟咱欧洲别补汤，小火咕嘰它， 嗯 啊。就是一般呢，就是最少6个小时。 嗯， 您要说有功夫的话，您照10个小时弄。所以那时候为什么这个做起来特费事儿呢？它耗人工， 那就有人盯着。 这火开着，厨房有这规矩啊， 啊 火开着 人不能走， 对，不离人儿。 对， 因为你甭管你说我这火开着小再小，你得有人。 嗯， 啊，因为我原来去过一朋友那个厨房里头。 嗯。 就是长明火都开着，中午嘛，就是我们中午吃饭嘛，聊天喝酒，然后后来我出去转一圈啊，就后边我就转到后厨房去了。后来我跟他说，我把我们朋友叫过来，我说你看这些火， 嗯， 他就开着一长明火，屋里没有厨师， 嗯， 我说这要出了事儿怎么办？ 对， 这你必须跟厨师长说， 嗯， 这绝对不行， 对， 这是绝对大事儿， 嗯， 所以我们有这规矩，就是说开着火。就得有人， 对， 所以你像这一说10个小时，你得有10个小时人盯着， 嗯，对， 它这个确实是耗人工，尤其到后边收汁的时候， 啊、还是容易糊锅， 它一年了，汁少了，料多了， 嗯、 它有糖啊，糖多嘛、 嗯， 它最后这个鱼啊，它再一炖，它黏糊了以后出洞了， 对， 它特别容易把锅， 时不时还得晃晃， 对，你就得晃晃锅， 啊、 哎，所以这个呢，就是煨好了以后呢，然后呢放凉了以后再取鱼， 嗯， 别热的时候弄。热的时候弄不好弄， 嗯， 最好就是什么？这时候， 嗯， 把锅往外头一架， 哦， 一会儿就呲了凉了， 啊、 拿一个铲子把这鱼一条一条铲出来，铲到平盘上， 啊、 这个就是开始走菜时候再用了， 哦， 哎、这个就是，但是呢，这个就是费事儿，特别的费事儿，而且呢，出成率低， 啊、哦。 所以逐渐这个菜就慢慢被市场就淘汰了， 所以就是都得用高压锅了。 现在确实是好了，有高压锅了、啊。 电高压锅确实，我觉得是好多朋友都那个感慨的这个厨师界的一大发明。 哎，对对对， 你觉得非常省时省力，而且过去啊，谁用高压锅提心吊胆，对不对？ 对对， 那个我小时候好多那个楼里头都有时候就当一声， 不会吧？ 哎，我真听过，熬豆粥 啊， 没经验啊。我那时候在我 多， 我现在还记得呢，在我姑姑家，我们那个就是夏天嘛，大家在楼下正乘凉呢，4-5点钟的时候，大家在那儿那嗑瓜子儿、喝茶、聊天，就听着5楼还6楼，我记不清，咚一声，那玻璃什么的，一听谁们家去了，一看那就是厨房那一墙， 全是豆汁儿， 全是豆，就是他那豆那皮子不是把那眼儿给都糊住了吗？那所以，我小时候我就觉得谁用高压锅，我老特害怕，我老觉得那盖儿飞出来就能给我砸死。 确实是这样， 对 呀，真是这样。 对，后来就哪怕有了电的压力锅 啊， 我也轻易不是太敢用。后来我爸总用，他那个做酱牛肉什么的也省事儿了。人家就给我解释说，现在这个 安全系数很高， 哎，就是根本那个压力阀他不放了气儿什么，你打不开，说也不 想打都打不开， 对，你也飞不出来，什么都定时跟我解释了半天，倒是确实是好用。当然了，嗯，科技肯定是在进步啊，越来越安全啊，这就越来越好。好多朋友也在我们这事儿